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无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三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Graduation day, time to get the future started. When we leave, when we take with us, no matter what, it's time that we're part of. We learn to fly together, side by side. I just hope the rest of my life will feel as good as mine. High School Musical, who says we have to let it go? It's the best part we've ever known. Step into the future, but hold on to High School Musical. Let's celebrate where we come from. The friends who've been there all along, just like a High School Musical. Improvisation without a script, no one's written it.Now we have the chance to. But someday we'll be looking back. Memories we'll have of the songs that we lived through. The best of times. So why leave them behind? Why can't the rest of my life be like mine? High School Musical. Who says we have to let it go? It's the best part we've ever known. Step into the future. But hold on. Let's go. 这首 High School Musical，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我听到这首歌觉得一种回到青春岁月的感觉。那没错，今天就来听一听音乐电影的原声带。相信刚刚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如果你非常喜欢音乐电影的话，那其实音乐电影呢又叫音乐片，它就是一种通过多种的形式，包括歌唱舞蹈，去把一些电影的艺术的这种去升华这样的一种形式，区别于普通的电影。那在音乐电影当中呢，可能很多主人公会一言不合就开唱，一言不合就尬舞，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些歌舞片、音乐片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像他们的心境都是通过舞蹈、通过音乐去展现。青春这部影片呢，它是有别于以往的美国的青春偶像片，在这部片子当中没有那种城市的摩登大楼、店铺林立的感觉，也很少有些其他的内容，但它展现的就是一些丰富多彩的这种学校生活，包括美国高中生他们的理想主义和他们的勇敢。它是一种多元素的拼盘，把嘻哈、舞蹈，还有一些篮球，甚至一些歌剧的元素都加入进去了，还有一些爵士桑巴。所以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像是一个大杂烩哈。那歌舞青春是很多人对于音乐片的一个记忆，我们就今天一起走进音乐电影，来感受一下音乐在电影当中的独特魅力。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歌舞青春三的插曲 Can I Help This Dance。 Take my hand, take a breath, pull me close and take one step. Keep your eyes locked on mine and let the music be your guide. Won't you promise? Now won't you promise me that you'll never forget? We'll keep to keep dancing. Catching lightning, the chances of finding someone like you is one in a million. The chances of feeling the way we do, and with every step together, we just keep on getting better.Take my hand, I'll take the lead, and every turn will be safe with me. Don't be afraid, afraid to fall. You know I'll catch you through it all, and you can't keep us apart. Can't keep us apart. Cause my heart. Someone like you.

首非常经典的 OST 就是来自音乐之声的 Doremi。 相信如果你看过这部影片的话，应该会脑海中浮现那个玛利亚在草地上带着几个小朋友一起又唱又跳的这种场景。那音乐之声这部电影是罗伯特·怀斯去执导的，可以说这部电影是非常经典的。当时他在上映的票房是达到了1.59亿美元，而那个时候是1965年，当时一举获得了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10项提名，并且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等5项大奖啊！当时也是好莱坞影坛上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影片。而这部剧呢，在欢声笑语中却反映的是一种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种追求自由的人道主义的这种情怀。看到影片当中的这个阿尔卑斯山，还有清澈的湖泊，还有明媚的气候，包括这7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还有他们去追求自由反抗的这种意识，也都深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对于很多人来讲，这部电影应该是一个启蒙电影，或者说是音乐的启蒙，或者说是对于音乐电影的这样一个印象。如果你也看过这部电影的话，那么非常熟悉的刚刚这首哆来咪，还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雪绒花，你应该都会跟着一起来哼唱一下。那就沉醉在这种的节奏当中，来听一听原声的音乐吧。 trying to get a hold on me. I saw you waiting at the gate, but I arrived a moment late. I saw you shed a single tear, but still I can't get there from here. I've been high and I've been low. I've been people that I don't know. Indochina and old Peru, only trying to get a hold on you. Hold on me， 这是来自 Crazy Heart 疯狂的心的这首 OST。 这是讲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乡村民谣歌手，他呢在57岁的时候曾经风光一时，但事业成绩加上多次婚姻失败的打击，已经成为一个过气的歌手，所以他终日借酒浇愁，在一些小酒馆里去巡回卖唱。这样的一个人在遇到自己真心相爱的一个女记者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这个电影看上去好像是心灵鸡汤的感觉，一种心灵救赎，但其实在骨子里它是和励志在我看来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它甚至不是那么的温暖。因为 Black 的人生并没有重来的可能，他已经57岁了，而他真正讲述的应该是在那种困顿当中的生活，乡村音乐给予他的精神支持。所以这部影片让人格外的唏嘘，因为那些始终是已经过去了。所以刚刚听到那首 Hold On Me 就是来自这部《疯狂的心》的主题曲。那下面这一首歌 Hello Trouble， 相信很多人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精神支柱的话，也可以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说上这样的一句 Hello Trouble。 Happy as could be, looked out my window, and what did I see? I'm coming up my sidewalk just as plain as day. Well, here come trouble that I never thought I'd see when you went away. Hello trouble, come on in. You talk about heartaches, where in the world you been? I ain't had the miseries since you've been gone. Hello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welcome home. And you can rest your shoes. You can tell me them sweet lies, and I'll listen to you. For I'm just a little part of all the life you've lived. But I'd rather have a little bit of trouble than to never know the love you give. Hello, trouble, come on in. You talk about heartaches, where in the world you've been? I ain't had the misery since you've been gone. Hello, trouble, trouble, trouble, welcome home. Hello, trouble, trouble, welcome home. 听到这首 Hello, trouble，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精神支柱，面对一些困难可能也会更加的从容。那接下来这部音乐电影也是非常的经典了，《红磨坊》。这部电影在开场就是那种让人目不暇接的剪接和镜头的移动，在人物的对白当中不断去切换，有一种特别形式化的这种风格。而导演去创作了1990年的这种非常颓废又奢华的巴黎蒙马特区的这种场景，相信如果看过这部电影，对于这部电影的舞蹈还有一些音乐是非常熟悉的。那这一首 Lady Marmalade 相信你也是非常熟悉了。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站在十字街头，如果遇到爱情的抉择，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那如果爱交了一份答卷，但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相信你也会有很多的疑问吧。那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如果爱这一部歌舞片，它是由陈可辛去执导， 由周迅、金城武、张学友、池珍熙去演绎的，相信这几个人在今天我们听到依然是大名鼎鼎。而影片讲述的是在1995年的北京，当时呢，金城武扮演的林建东，他去北京读电影，一心想要去当导演，但是却遭遇了滑铁卢。他最后碰到的是周迅扮演的这样一个孙娜，在孙娜的鼓舞下，想要去重新做一个一流的歌舞演员，但后来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变化。这是一个掺杂着一些怀旧和一些感情的感伤的这样一个电影。在影片当中，我记得有一句话是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如果你想成为全世界男人都想要追求的公主，但代价是你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真爱和快乐，你会接受吗？周迅选择的是什么？相信你，我看过影片就会有答案了。而这是来自张学友的《如果爱》。 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听到这一首气势恢宏的这样的一段主题音乐，就是来自歌剧魅影。那如果你看过这部影片，相信和我一样会脑海中浮现一个画面，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序曲这样一响，吊灯拉开，整个画面由颓废的黑白色调转瞬就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辉煌。那个辉煌的大殿，精美的壁画，还有楼梯上走下来的芭蕾舞演员，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人们在高喊着 Bravo 那种感觉。如果你看过这部歌剧魅影的电影版2004版，相信会非常的熟悉。记得当时是在电影赏析课去看了这部电影，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电影的这种非常诡异的这种感觉，包括它的叙事方法也引人入胜。电影讲述的是在19世纪发生在法国巴黎歌剧院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个毁容的音乐天才魅影，他爱上了可爱的年轻的女演员 Christine 之后呢，不遗余力地把她打造成一个耀眼的明星的这样一个故事。很多人都会把电影版和歌剧版去进行对比，很多人也都说在电影版当中呢，两位主演的唱功真的是可能还是没有达到大家想的那种高度上。而影片通过一些艺术的手法去进行了地上和地下的对立，包括美与丑的对立，还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潜意识和意识的对立，包括图像和音乐，这些冲突才是我们去看电影的这样一个魅力所在。嗯，可 可以说作为一个喜欢音乐类电影的爱好者来讲，这部歌剧魅影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入门电影去看的。它是一个宣传音乐剧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而我个人觉得音乐剧本身它是没有那种特别快速的去刺激观众的能力，想要达到相同的视觉震撼力呢，舞台表演会比电影要难得非常多。而我也觉得音乐不是一种快速的刺激方式，而音乐剧呢需要对情节有定认识之后再去融入。所以如果你对歌剧魅影感兴趣，可以先去看一下电影版，带着这样的一个剧情的理解再去看一下歌剧版，会有一种不同的魅力出现在眼前吧。那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音乐，这是来自女主角去演唱的一首歌 Think of Me。 Think of me fondly when we've said goodbye. Remember me once in a while. Please promise me you'll try. Then you'll find that once again you long to take my heart back and be free. If you ever find a Christine. Bravo! Long ago, it seems so long ago, how young and innocent we were. She may not remember me, but I remember. Flowers fade, the fruits of summer fade, they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听到这一首《不能说的秘密》，其中唱到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和您躲过雨的屋檐。相信也是很多人对于周董这部电影当中这种情节的一个展现。这部电影是周杰伦去自导自演的第一部作品，当时是由他还有黄秋生、桂纶镁还有其他人一起去主演的一部爱情文艺片。周杰伦说他自己一直想当导演，也希望可以拍一部有关音乐或者有关年轻人的这样的电影。而在2006年，他完成了《不能说的秘密》的剧本，就是以自己的高中生活为背景，在他的母校去拍摄的。而周杰伦呢，也是特别擅长去弹钢琴，在他的影片当中，我记得这个弹钢琴的场景啊，不下十多处，甚至影片当中所有的情绪推动都是靠这些钢琴去推动。看到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去双手弹琴、单手弹琴、双手弹两琴，还有和桂纶镁的四手连弹，所以很多人也是特别佩服周杰伦啊，把钢琴绝技展示得一览无余。那钢琴和音乐就是这一部影片当中最重要的道具了。而剧情呢，是一种，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是在课堂上大家去分享，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剧情好像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确实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在两个人之间。所以说周杰伦也是在通过这部影片去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音乐的一个想法。他说电影和音乐不同，主创的个人思维呢会一直影响一部电影的走向。那周杰伦掌控的这部《不能说的秘密》，他觉得音乐才是电影当中的主角，而剧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和这个音乐有很大的关联，所以音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今天就是聊一聊这些音乐电影，那你看的第一部音乐电影是什么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给我们留言。谈到了几部电影，包括《歌剧魅影》、还有《音乐之声》、还有《歌舞青春》系列，那么包括《如果爱》这些电影，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电影。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周末闲暇的时候去找出来观看一下，打开一下新世界的大门，看一下音乐电影当中这种一言不合就开场、一言不合就尬舞的这种情怀。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 北京时间12点整。